长在深深埋，相思的歌儿最断肠，才把你的名字轻轻唤，跑不过的风都有沉凉感，无奈江湖水难忘穿，情空在心头转。忧伤没断，深深唱来深深埋，相思的歌儿最断肠，才把你的名字轻轻